是坚信邪灵的正确主张，拒绝邪灵的谬误主张。坚信圣灵的正确主张，拒绝邪灵的谬误主张。请霍弟兄。 弟兄姐妹，我们很高兴能够探访你们。六个月很快过了，我们呢探访你们的会众，这是我们这第三回的最后一个会众。那我们呢上个礼拜呢从当兵下来，当兵会众，那所有弟兄姐妹呢，他们托我们把他们爱带给你们，你们接不接受？好。重复一下这个主题，就是坚信圣灵的正确主张，弃绝邪灵的谬误主张。耶稣曾经说了这句话，他在约翰福音的17章17节，他说你的话语就是真理，他就是指上帝的话语，圣经。的确，圣经里面充满上帝的真理，充满正确的主张跟上帝的标准，诫命跟标准。那世上到底有没有受邪灵启示的主张呢？你觉得？我们知道圣经有，世上有真理，有圣经，世上也有受邪灵启示的主张吗？有这回事吗？我们看看约翰一书4章6节就知道。约翰一书的4章6节，这里说我们是源于上帝的，谁认识上帝就听我们，谁不源于上帝就不听我们。这是这样，我们就可以分辨圣灵的正确主张和邪灵的谬误主张。有没有到经文这里谈到 做了一个对比，谈到这个正确的主张，还有谬误的主张。正确的主张是来自上帝启示的，圣灵启示的。那谬误的主张呢，是邪灵启示的主张。的确有这回事。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分别正确的主张跟邪灵的这个谬误主张呢？第六节给我们这个暗示，这里谈到认识上帝。所以如果人认识上帝的话呢，他就会吸收来自圣经的真理，他就会明白这个正确的主张，那他就可以分别，他可以分析分别真跟假。所以这是很重要。耶和华呢是一切真理的来源，所以如果我们去阅读他的圣经的话呢，我们会能够找到正确的答案。那相反的，魔鬼撒旦呢，他鼓吹的主张呢，都是谬论来的，都是错的。而且呢，启示录的16章13跟14节还透露了一个事实。我们看看启示录的第16章。13跟14节，为什么说他的主张是谬论是错的呢？13节这里说到，我看见三个受邪灵启示的不解主张，好像青蛙从龙的口、野兽的口、假先知的口出来，他们是受邪灵启示的主张显出神奇，前往普天下的列王那里，召集他们在全能上帝的大日子投入战争。有没有留意到呢？这里谈到邪灵启示的主张来自龙的口，这个龙就是撒旦魔鬼。所以很清楚的，圣经告诉我们，魔鬼撒旦的主张呢，其实呢也是受邪灵启示的，是不洁的，是对人有害的。那 邪灵的主张包括什么呢？你知不知道？谁可以受到误导呢？受骗呢？我们先谈一谈谁能够受骗呢？刚才那节经文，约翰一书的四章六节谈到认识上帝的人能够辨明，相反的，不认识上帝的人呢，就很容易被邪灵的主张蒙骗，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不认识上帝的真理，不知道正确的主张是什么，也不能够分析错误的主张是什么，所以很容易受骗。那邪灵是通过什么方式呢来误导人，使人受骗呢？两个方法，一个就是通过传播媒介，就是电视节目或者这个收音机节目，或者报上的杂志一些新闻资料之内这些媒介的这些方法，不是吗？如果你听新闻，你看报纸，你看电视，很多主张都是其实呢是人的主张，而人的主张背后呢是邪灵的思想来的。通常就是谈到爱国主义，不是吗？尤其是如果要庆祝那个人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日庆祝国家圣诞的这个节期的时候，爱国主义就很强。那很多这些媒介呢都鼓吹人只有人类政府才能够解决人的问题。有哪些会谈到上帝的王国呢？能够是我们人类的唯一的希望呢？有没有？没有啊。这些媒介呢都是谈到人类政府能够解决我们问题，就是要人全部信任他们，信赖他们。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呢就是通过大巴比伦世界所有错误宗教，千百万人就被这个错误宗教的谬论呢误导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每逢有天灾人祸的话，人会怎么说呢？人会指向天呢，就是说这是神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或者他们说这是命中注定，上帝就是神注定你要有这样的这个绝技，是真的吗？其实这样的说法呢就污蔑了上帝的好名声。比如说如果一个飞机失事的话，死去的人就是无辜的父母妇女或者孩子的话，都是上帝命中注定他们要这样死的吗？所以这样的主张呢其实呢是污蔑上帝的名，而且呢使到人对上帝有反感。所以很多宗教呢就是受撒旦的影响呢鼓吹这样的这个主张，其实呢是帮助了撒旦魔鬼。那如果我们人要能够清楚分明什么是正确主张，什么是错主张，那最基本是什么呢？刚才有提到啊，最基本的就是要根据圣经的真理去做一番检讨，那么做一番推理，那然后就能够分析。刚才我们问了个问题啊，邪灵的主张包括什么？你知道吗？现在我们也谈一谈几个例子。当然这些都是人的说法，人的想法，不过背后呢其实呢是圣灵而启示的这些错误的主张。好，第一个你没有听过呢，人可以说我就是我，无论怎么样上帝都会爱我的，听过这样的主张吗？这样的主张就是意识到如果一个人过着不道德的生活方式的话呢，不用改变呢，因为怎么样说上帝都会爱我的，我不需要做什么改变。其实要改变的是上帝，他要纠正他的这个思想一下，正确吗？其实呢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宗教也推上这样的主张，好像同性恋者他们还行这样的这个圣经谴责的这些恶事，不过还能够在他们的教会里面以他们的这个信徒一起在一起，不需要改变。为什么呢？上帝是仁慈的，一定会爱我的。其实这样的主张呢不稀奇，在以色列的时代呢也有同样的想法。我们看看以西结的十八章二十五节，以西结书的十八章 二十五节就知道。通过他的先知以斯帖，二十五节这里说：“你们必说耶和华行事不公正。”以色列家，请听，我行事不公正吗？不是你们行事不公正吗？有些人他们在谴责，他们在抱怨上帝，惩罚他们。其实呢，为什么上帝会惩罚他们呢？就是因为他们对上帝不忠，他们违背他的旨意，他的约。不过呢，他们现在是话反回来说，是耶和华不公正的。其实耶和华不应该这样对他们，要改的、要改正的、要改变思想的是耶和华上帝。所以跟现今的这种主张，相同的，是错误的主张来的。那还有一点就是，第一世纪的基督徒，还记得吗？在这个哥林多会众里发生了一些不道德的事。那保罗写信给他们呢，就很清楚告诉他们，在第六章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谈到那些淫乱的、那些拜偶像的、那些同性恋的人，都不能够承受天上上帝的王国的作为产业，记得吗？那保罗还加了这句话，他说：“你们有些人从前就是这样，那么现在呢，凭着上帝的灵蒙得洁净。”所以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一个人要成为基督徒，要成为上帝的子民的话，他必须怎么做呢？他必须除掉他的恶习、坏习惯或者恶行为，那么以上帝的标准生活，才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才能承受我这个王国的这个产业。所以现今也是一样，耶和华没有改变呢，要蒙耶和华驾驶的人呢，一定要做出必须的调整改变呢，思想也好，行为也好，才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所以刚才那句话呢，其实呢是错误的，是邪灵启示的主张。那这个就很有趣啊。第二个主张，有仇不报枉为人，听过吗？其实大家听过就是有仇不报非君子，是吧？完整的来说就是这样的，有恩不报非君子，有仇不报枉为人，明白吗？就是说如果有恩你不报呢，你是非君子，你不是男子汉。那有仇不报呢，你就根本不是人，枉为人。所以恩要报，仇更要报， 更重要。那我们看现今的人不是这样吗？天天都可以看到人有这种报复的这个心态，是不是？都听过这样的话，好像以牙还牙，你做初一我做十五，这些话其实到头来就是要报复的意思，天天都能够看到，很普遍，不是吗？那圣经却怎么说呢？我们要不要报复呢？我们看看箴言的二十四章第二十九节，箴言二十四章二十九节，圣经这里说：“你不可说他怎么样待我，我也要怎么样待他。我要照个人所做的报复个人。”所以耶和华呢，谴责人有这个报复的心态，不可以以牙还牙，很清楚的看出这一点。其实呢，谁很希望我们有这个报复的心呢？报复的心呢，就是撒旦魔鬼，他希望看到人彼此仇恨，彼此报复，那么纷争不解，那搞到整个人间坏事坏人越来越多。相反的，耶和华呢，却要人能够不会有这个报复的心，那人可以和谐的共处，那就会促进和平。所以同样，如果我们要得到耶和华的嘉许的话呢，我们应该跟着圣经原则行事才行。那可以看出吗？这个道理，不报仇不是人，的确不是上帝启示的，是邪灵启示的这个 主张。那第三个主张就是是非对错呢，是见仁见智，跟着自己的感觉行走就行了。就是道德标准是说是非对错是见仁见智，就是个人有个人的见解，你不要说我对，你不要说我错，我不要说你错。你觉得你这样做是对的，你就去做。那我觉得是对的，我做，你不要批评我。听过这样的一个主张吗？其实这样的主张，很多人都觉得很有效，很好啊。其实这样的主张呢，有错误的。如果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标准去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话，这个世界还有道德标准吗？没有了。就好像人驾车，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去驾车的话，那么过马路是非常危险的事了，我们肯定不敢出门过马路了。还好不是这样，那靠着自己的感觉去做事的，往往以经验来说呢，都是错的。通常好吃的东西未必是有卫生的，通常都是对身体有害的，好像汉堡包其他那些食物都是这样。不过小孩子就是觉得好吃的就是好的，有时候我们大人都知道不是这样的事，所以靠感觉去做决定去行某一件事呢，是非常危险的现实。怎么知道呢？我们看看箴言的28章，箴言28章26节，这里说人信赖自己的心就是愚昧人，所以靠感觉就是靠心里所感觉的东西去做决定去行事，这里说是愚昧人。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还有一句话耶利米书的17章9节说到人心比什么都诡诈。对了，我们这个不完美的心通常都会在欺骗我们的，可能会出卖我们呢，那么把错的事呢当作是对的事去做。如果我们听从这个不完美的、比喻的心去做决定呢，去行事的话，肯定会闯祸。所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呢，上帝的看法，那我们必须怎么做呢？所以从这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吗？很多人为的这些主张其实呢背后是邪灵的主张来的。如果我们没有圣经的经文原则，刚才讨论的那些圣经的话去分析的话呢，我们很容易也会很容易被受骗的。所以事实就是很多人就被邪灵的主张受骗。那这里还有一个，他说要为自己的未来打算，现在呢就要赚多多钱。可能上半部没有听过，下半部肯定听过。很多人都是以为赚钱就是人生的目的，赚越多越好。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看法呢？赚很多钱放在银行里面，银行的户口大大，就是未来就稳确稳固，这是他们的想法。越多钱越来未来越稳固，对吗？真的会给我们很多这个安全感吗？越多钱，这里有一个经验呢，他那个妇女员，他说年轻的时候呢，我以为有很多钱就什么也不用担心了，所以呢他就爱上了一个有钱人，结果结了婚。那么他感到安全吗？他说开始的时候呢，他觉得的确有安全感了，他可以去旅行，他可以有很多屋子，美丽的屋子，他可以有很多漂亮的汽车，物质上呢应有尽有。不过过了一阵子，他却这样说，他说很奇怪的是，我仍然为钱忧虑。有这样多钱还要为钱忧虑，为什么呢？他的解释就是我可以失去的东西太多了，越多东西呢你越会忧虑，我会失去这些东西吗？所以看来人越有钱就越没有安全感，东西少失去的就是少份，东西多失去的就越多，就又越担心了，晚上肯定不能睡觉。所以这个经验告诉我们什么呢？ 其实钱不是真正带给我们满足感的、我们看看这节经文，提摩太前书的六章，提摩太前书的六章，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六章的九节大家都知道了，谈到一心想要发财的人就落入网罗引诱，跌进网罗，陷于许多不知有害的欲望里，使人沉没在腐败和灭亡中。那如果是谈到基督徒的话呢，第十节谈到他会离弃信仰，所以我们都可以从眼睛看到，很多人为了金钱，为了想发财，做出很多伤天害人的事，那就导致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发生。那第十七节呢，到十九节怎么说呢？你要吩咐在目前的制度中富有的人，不要心高气傲，也不要指望无定的财富，却要指望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所以这里谈到不要指望无定的财富，要指望谁呢？指望上帝。所以能够真正给我们安全感的，就是能够跟上帝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在上帝面前有良好的地位，知道如果你做的每一件事呢都喜悦上帝的话，你晚上睡觉肯定睡得很甜。如果良心出了问题的话呢，那就肯定不能够睡得好。所以这句话很重要，要指望能够给我们生命的上帝。第十九节就谈到要抓紧真正的生命，唯有跟上帝培养密切的关系，执行他的旨意呢，才能够得到这个真正的生命，就是永生的生命。那从刚才我们所谈到的可以看出吗？刚才那些主张呢，就很容易使到不相信上帝的人受骗了。那话说回来，基督徒可能会被邪灵受骗吗？邪灵的主张误导吗？我们有了圣经，我们知道上帝是谁会受骗吗？我们看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的四章第一节，提摩太前书的四章一节，对不起，我说错了，是提摩太，对呀，前书啊，四章的第一节，这里说，圣灵启示的话语确实表明，在后期必有人离弃信仰，留意邪灵的骗人主张，听从邪灵的教训。这里谈到有人会离弃信仰，就是谈到那些基督徒他们会离弃信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留意邪灵骗人的主张。所以很清楚，就是基督徒也可能会被邪灵的主张误导就是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所以不要因为我们有圣经，我们有聚会，我们有刊物我们不会被误导邪灵、撒旦、魔鬼，他们是很狡猾的，能够误导人呢。所以现在呢，我们要谈一谈哪一些主张是邪灵跟撒旦、魔鬼设计，而目的呢是要误导我们的主张。第一个呢，就是谈到大学教育，这里说要上大学才有前途，所以我们首先要澄清一下，就是我们不针对大学教育，我们是针对这个主张，没有大学教育，没有这个大学文凭，没有前途。这个主张不是是人要不要去上大学，这里是说这个主张没有大学文凭就没有前途，就是你肯定是失败的。其实呢，这样讲的话就很清楚看到有漏洞了。世上好像每一个国家都有大学，没有错。有几间大学呢？就是这样多。那么所有的大学可以容纳所有的人民吗？ 没有，只有小部分的人才能够上大学，得到那种教育。那其他不能够上大学的，就是失败的吗？没有前途了吗？不是。所以这个主张的确不正确。那即使一个人要上大学的话，我们也说要考虑一下这个轻重，要好好分析一下，因为上大学得到大学教育呢，所付出的代价是非常沉重的代价。考虑一下这个代价，只是谈到应付功课、应付考试就够了。读大学通常要四年，可能第一年还可以应付上大学读准备课程，那么来参加聚会、准备聚会去传道第二年可能还可以，到了第三、第四年呢，就功课越来越繁重那么考试的压力就越来越大那 要能够得到这个文凭，就必须付出很多努力通常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人会放弃什么呢？因为人只有时间这样多可能会放弃的就是属灵的事物。慢慢你会看到第三年、第四年，这个人就慢慢会错过机会，慢慢会停在传道方面停顿下来。那可能呢，就会慢慢呢，信心软弱下来，甚至呢，停止侍奉上帝，有这样大的可能性。那所以就是，如果年轻人想追求这样的这个学业的话呢，不妨去衡量一下轻重当然，我们有保罗的榜样我们看看腓立比书的三章第八节。使徒保罗曾经也是有名誉、有地位可能有财富，因为他是法利赛派的人。不过，一旦他得到真理，吸收到耶稣的知识呢，他有什么看法呢？我们要留意一下他的看法，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第八节，他说什么呢？他说：“不但这样，我把一切都当作有损的。”因为认识我主耶稣基督实在有价值的多，为了他，我不惜放弃一切，视为一大堆废物，以求得着基督。所以保罗自从他认识了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之后呢，他对他所拥有的一切有什么看法呢？名誉也好，地位也好，钱财也好，他说都是一堆废物，只求能够赢得耶和华的奖赏。那他所放弃的跟他所得到的，有没有想一想呢？他失去是什么呢？他放弃的是一些人所追求的东西，地位、名誉、财富。他所得到的是什么呢？想一想，他所得到的是天上的荣耀，能够跟基督一起作王，而且有不死的这个生命。那世界的这个钱财、教育可以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福分吗？即使我们不会上天堂、天上去做王，跟耶稣做王，我们在地上可以享永生。那么永生，钱可以买得到吗？地位可以买得到吗？不可能的。唯有跟上帝培养一个美好的关系，那么执行上的旨意才能够拥有这样的。所以保罗的榜样实在给我们很好的这个例子，要追求上帝的事物。那另外一个也是针对基督徒而说的就是我知道哈米基多敦会来，但那应该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就是不是我这个生平这个时候很久的事。听过吗？这样的这个主张，可能有一些基督徒就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一直在等，哈米基多顿还没有来，等了十多年了，可能不会来，可能会延迟了。那这样的主张很危险，如果我们相信的话呢，那可能会怎么做呢？如果相信哈米基多顿还是不在我的这一生呢，会发生的话，肯定呢，我们会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工作上、自己的职业上，追求个人事务了，那可能在属灵方面就会停顿下来。那圣经怎么说呢？我们看看哈巴谷书的第二章第三节。哈巴谷书的第二章第三节， 这里说到意象必在指定的时候应验，正向终点冲刺，绝不虚假，就算迟延也要等候，因为一定应验，绝不误期。你读了这些经文会看到有点矛盾吗？因为之前谈到就算迟延，那么下一句呢谈到呢绝不误期，其实很容易解释的啊，就是以人的观点来看呢，我们可能会觉得阿米吉多敦会延迟，因为我们人一直在等等等很多年还没有来到，我们不耐烦了，可能失去耐心了。那以上帝的观点来看呢，这里说绝不误期，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已经定了他的日子，他知道那个日子了，就是日子一来到，那么耶和华的日子就会来到，肯定不会改变的。就是我们人呢，有时候对时间的看法不平衡的，所以这句话让我们看出，哈米吉多敦肯定会来到，而且以目前的这个世界的发展情况啊，都知道啊，我们不只是在末期啊，我们是在末期的最后啊这个阶段了。所以不久哈米吉多敦的确会爆发。那如果我们保持警惕的话呢，忙于上帝的工作的话呢，那么保持我们的灵性的话，肯定啊，我们会有耶和华的保护。所以弟兄姐妹，从这些主张有没有看出呢？如果没有圣经的话，如果没有上帝的知识，很难去分别，因为很多东西表面看起来是没有错的。如果以圣经的这个经文来看，这个原则来看，上帝的这个思想来看呢，的确很大的差别，好像一个东一个西一样。所以今日呢，很可惜的是，千百万人在思想方面，在这个灵性方面呢，都受到束缚，受到邪灵的这个错误主张误导啊。那么，唯要能够摆脱这样的束缚，应该怎么做呢？好，我们看看这节经文，《哥林多后书》的十章，《哥林多后书》的十章第五节。可以说是最后一节经文，第十章第五节，这里说我们推翻各种谬论，以及各种低处上帝知识的高言妄论，又把一切思想掳回到服从基督。所以人如果要摆脱而束缚，应该怎么做呢？就是要继续认识上帝，吸收圣经知识，唯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推翻错误的谬论。所以现在呢，抽一点时间就是谈一谈我们这个星期的一些活动，基本上就是聚会跟传道活动。好，先谈一谈传道活动，从明天星期三开始到星期日，早上都有传道。星期三到星期六的传道时间，传道前聚会的时间呢是9:15呢，记得星期三到星期六，星期天呢就早一点，是早上九点传道前聚会。那星期三到星期五呢，传道前的聚会的地点呢就是白弟兄的家。星期六跟星期天是在聚会所。好，记一记。那我们的最后一个聚会呢，也会在星期六进行。那星期六傍晚7:00呢，回到这个聚会所，我们有最后的这个两个演讲，还有守望台摘要。好，工作演讲呢，可以留意一下，是谈到为什么要行走上帝的道路。其实这个问题很好，可以帮助圣经学生看出以上帝的这个道路来行走的话呢，肯定会带给他们更快乐的生活。所以不妨鼓励你们呢，邀请你们的圣经学生，尤其是那些还没有参过聚会的，来听一听这个演讲。那最后一个演讲就谈到快乐地等候耶和华。那我们会谈一谈 可以怎么快乐地等候耶和华，谈讲容易耶，不过事实上呢，有我们很多障碍耶，会使到人沉默，会使到人恐惧，会使到人伤心失望啊，怎么可以快乐地等候耶和华呢？那就要听听那个演讲了。那所有先驱，我们明天有一个会议耶，7:45在白弟兄的家进行，所以说有特别先驱、正规先驱、辅助先驱员都可以参与这个聚会。好，希望没有漏到一些东西。所以最后呢，我们呢就是要继续呢亲近上帝，继续也认识上帝，吸收圣经的知识，这样呢我们就不会被撒旦呢所说的话骗倒。那么当然原意上帝就是我们会听从上帝的话语，所以呢认识上帝呢的确是一件有福的事。所以现在我们就应该决定怎么做呢？好像我们的主题就谈到要坚持正确主张，那么要弃绝错误的主张，所以首先要分别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过后呢应该怎么做呢？真的我们要坚持，错的呢我们就要弃绝。所以可能我们有一些思想，可能刚才的这个谈话，这个演讲，可能让我们看出我们会有一些错误的思想主张。那现在知道的，我们该怎么做呢？要改正一下，要继续坚持正确的主张，这样呢我们就会得到永久的这个福分呢，得到耶和华的嘉许，我们就会有希望呢能够在他的园里永远享受生命。谢谢你们。